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希姐。 我是蓝豆丝。 我们这是第六季的第九集， 耶！ 赶快报告近况，不然会没有默契。 你说上一集吗？ 终于把这段话讲完了，这样我们感觉好像就还蛮有默契的哈。 那我刚刚的近况， 我先报告哦。好，我刚才累过了哈。我今天去上了一个简报设计工坊的课。是一个那个泛科学出来的一个编辑开的课，真的很厉害。因为我本身觉得自己的简报功力应该也有及格分，做的还算 OK， 对简报软体的掌握度应该还算 OK。而且我今天去上课之后，又学到更多的小秘诀，然后看了一些大师的作品之后，觉得自己又更上一层楼。然后我发现。简报技巧未来可能可以用在快速街头粉丝页上面的一些图样设计哦。 哇哦，感觉很厉害耶。 谢谢。那就大概就是我的近况。学到了一些东西，很开心。那细节呢？ 那我分享一下，我在这一次连假的，也不算连假，要自己请礼拜一才会有连假嘛。这是连假的第一天呢、啊。我在前一天之前就跟一个大学朋友约好了要一起去拜拜。为什么要拜拜？因为我觉得我工作量最近比较多，杂事很多。那我之前去每次去拜工作都会去这间林口的庙拜拜，然后拜完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变轻松了呢。所以我礼拜六呢就跟他约了要去拜拜，结果呢礼拜六我起床之后打电话给他，他跟我说他在上课，因为他工作有需要上课嘛，然后好，我下午再打给他，他跟我说晚一点，然后我下午三点再打给他，他跟我说，可是我礼拜五要去看比赛，不，我五点要看比赛，可以明天吗？我就生气了，一改再改，所以我就改成跟约立刻约维刚，问他有没有空，跟他维刚有空，所以我就跟维刚两个一起去林口拜拜了。 真的很棒耶，拜拜很棒。 然后拜拜完我们还一起去三井奥莱， 够，那超赞的。好想当时好希望蓝豆丝也在。 对，真的看到很多蓝豆丝在那边。 原来是三井，我为什么看到三创？ 去三创干嘛？ 我就想说为什么你们要又要去三创 了？ 三创有你代言的店吗？没有啊。 对啊，我就觉得好奇怪啊。你们那时候 po 给我看的时候，我想说又去三创干嘛。 三创已经是上个世代的东西 了。可恶，是三井，我眼睛怎么了？ 我们不是还 po 了那个什么照片，那个奥巴马最喜欢吃的汉堡的那家店。 有啊，我想说三井三创有哦，然后我想在哪里啊？这样 三创只有那个。 完了，我觉得 怕人身攻击，我忍住了。 我觉得好像糟糕，你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去三创。就是我看到山就直接 是 山川， 就 不觉得说你们是去山景。糟糕，我被你们制约了。 对，然后我们那天在山景其实还玩了一些很有趣的实验。 对啊， 有机会再分享好了。 我觉得我好想分享，好想分享哦。 等蓝豆丝分享完近况吧。 我想我快速的讲。我之前去那国外啊，然后有亲戚就跟我说，去 Outlet 一定要去服务台。 哎，为什么？ 因为拿酷胖啊！ 哎，你也知道？ 为什么你知道？ 当然， 所以我们是土包子。 天哪， 我们真的是土包子！ 为什么你们不知道去 Outlet 了要先去服务台这件事呢、 oh, ？No， 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不知道。我最近 才知道你去各国的 Outlet、关岛的 Outlet、冲绳的 Outlet、哪里的 Outlet 都请先去服务台报到哦。 哦、oh, ，天哪！果然 那我刚继续分享，我刚继续， 然后我就。带着我去国外带了这个新的，对我来说是新的概念。我想说，台湾也有叫名为 Outlet 的东西。 那我就去服务台询问一下，然后我们就贼头贼脑了走去服务台，然后就走去服务台说你好，有没有 coupon？ 然后他说，他就愣了一下，你是哪里来的呢？然后我说没有啦，我只是想要知道有没有 coupon 啊。然后他说哦，我们这个是提供给外国旅客。然后那了解了，谢谢您。 那我们现在来问问小兰姐姐一个问题，小兰， yes？ 那个国外的 Outlet 的 coupon 也是只有外国人能够取用吗？ 没错，首先呢，你要拿着你的护照，然后你就可以去跟他换各式各样的折价券。 Wow！ 因为它上面可能会，比如说你在关岛可能就会有日文和英文，有时候会有中文，在冲绳可能就会有中文。 欸，那为什么你以前跟你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啊，你们去 Outlet 买东西，结果你没有去拿 coupon？ 可能因为我觉得我朋友应该属于地头蛇，毕竟他好像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他还敢叫我去拿 coupon， 那不是很怪吗？应该他比较熟吧。 他是地头蛇，他表示他没有资格拿 coupon 啊。 哦，有可能他就觉得说他其实没有差那些，可能他觉得我他买的东西也不差，还是他其实他也不知道有 coupon 这件事。 我觉得有可能他不知道哦，跟我们一样是土包子哦。 你知道那位地头蛇是谁吗？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 你要自己承认吗？ 哦，我原来不是那个地头蛇，是那个地头蛇。 对，是那个地头蛇。 我了解了，我了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那好了，我们的近况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蓝仲师呢？蓝仲师没分享？ 有啊，蓝仲师分享很重要的资讯啊。 我的近况， 他近况没有， 就刚好跟维刚相反。其实我很就是觉得说，维刚在上班之余还有办法去学新的东西，这真的非常好。大概约莫两年前，我也是这样，就是其实在上班闲暇之余，我还可以再去学一些新的技能， 巨匠电脑，对不对？ 例如这个，或是有去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充实。但是因为现在呢，反而就是我真的觉得工作时间把我压得太紧了，所以变成我连看新闻的时间都没有。你说在捷运上滑手机那个，我不太喜欢。我在捷运上通常都是看小说，就是。然后就是变成说，你连看新闻的头条都会只看到头条，都完全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新闻里面的价值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种很闷的感觉，好像有人要用那个保鲜膜把你包起来的感觉，就是一直把你变成蛹的概念，你知道吗？ 蛹， 对， 会不会是一种资讯隔离焦虑症？ 哦，有可能，因为本身就是很，因为我是会自己去吸收很多资讯的人，但是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慢慢觉得那个蛹越来越小了。对， 希望很快就可以解套了。 对，我要破茧而出。 好， 欸，这就是我的 情况。你不能每次分享都这么的让人觉得沮丧啊。 哦，一点都不沮丧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因为其实我不避免要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所以我自己呢，就是给自己在通勤的时间规定自己一定要读文字进去，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读文字的话，他慢慢的会失去一些语言能力。这是我觉得是真，就是会被封闭起来，然后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些书面的讯息。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好， 所 以我就强迫自己，对，看一些书。但是这些书呢，当然不是太艰深的书，就是一些小说，一些翻译小说。然后我最近在看的是一个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你知道史蒂芬金他是一个大师， 知道？ 他其实他把恐怖小说写成不是真的是恐怖小说，他可以把你完整的带入那个历史的情境。最近在看的这个呢，就是112263。就是讲1963年11月22号发生的事情。 哦， 好像很有兴趣耶。 对，是他讲甘乃迪总统被刺杀的前后因果关系，然后一个历史，然后又有穿越。你看史蒂芬金大师，他也搞穿越，他也写穿越，所以我觉得 我一直以为甘乃迪是校将杀死的。 校将 啊， 他那个守护者， 不是，后来好像不是，就是他们，他就是他，对，但是有很多阴谋论嘛，因为有时候少将被抓的时候，他就说他只是替罪羔羊。 哦，我说的是校将啦，不是少将。嗯， 校将为什么？ 校将是一个那个守护者电影里面的一个那个英雄角色啊。对不起，不应该拿两个故事合并在一起讨论。 糟糕，完全跟不上，那是什么？ 哦，就是另外一部电影。 那个小人啊， 什么？ 我推荐你史蒂芬金的《It》， 吃吗 ？It It 哦 ，It。 我小时候看这部片，到现在还会怕蜘蛛。 对不起，我英文不好，我以为是吃。 它中文翻译是什么？ 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吧， 那 动物的它吧。 哦，好。因为史蒂芬金我看过两三本，但我没有看过这本。然后反正我现在在看这一部，还在看上集，它还分两集哦，很厉害吧，两部它分两本。 你是 在 手机上面浏览还是带着？ 不是，我是买书，我是去买书。 酷耶， 我很喜欢买书。 那不如我们下一季来做小说 哦。好耶。但是可以不要提到九把刀吗？ 当然不，你不说我都忘记他是谁了。 就算提到他，也是拿来骂的。 我们也是说，九把刀向这位大师致敬，之类的。 反正，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我在生活在蛹里面，这一阵子我生活在蛹里面，但是我还试图在蛹里面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是都是要有自己的一个调试吧。 我觉得是很健康的，希望大家也能够和蓝豆丝一样健康，找到自己的调整之道， 要平衡一下哦。 那我们这集要讨论什么呢？ 这一集要聊办公室里面的一些文化。 Oh my god！ 天哪，光是想到就好痛苦哦。 我就觉得那蛹又更小。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再来讨论办公室啊。 好。 等会见。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细姐，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们要讲办公室的文化，那我想先知道说大家经历过的办公室有哪些呢？就是大家办公室的状态是哪一些？ 蓝豆丝先说好了。 对， 好啊，那我 是优先。 我大概经历过三种类型的状态，三种类型的办公室。一种呢，就是主管呢就在我后面的隔间里面，就是我们两个只有隔着一道门，就是有两个小小办公室，一大的比较大的是他用，比较小的是我用。所以如果有访客一进来的话呢，我就是在前面先询问一下这个人的来意啊，或是是拜访还是他的学生还是什么，然后再进去去通报我的主管。可是明明其实中间的门是不会关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只是就是要有一种就是中间隔，对，礼貌上隔绝，或是帮他接电话啊，帮他处理一些杂事啊，只是做一些他不要第一时间马上亲自做的事，但是其实呢他在第二时间或第三时间也要亲自做的事。这种办公室 你有没有真正的挡掉某个人？ 他会明确告诉我说现在我不想接什么电话，那除了谁的电话我才接，这样子。 OK。 所以但是如果是真的拜访的人的话，因为都要有访客证，所以能上来到他的办公室直接敲门的人其实就是他都可以见的，所以就还好。 当面是还好，但电话就是比较有礼貌的婉拒，就是可能就是小小的编一下，就说他去上课啦，或是他外出，他刚好电话中，那可不可以过就留言，然后有空再回你电话，就类似这种很礼貌性的，就有点像总机小姐。第二种呢，是我跟老板呢就在同一间办公室，没有隔间，他就在我的后面，我觉得那种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我的电脑萤幕在干嘛，或是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只要往右边一看，就是我和他也不是做正，就是直线的，他可能面向东边，但是我可能面向南边之类的。对，所以是90度，但是他只要往右边一看，他就可以看到我的电脑在干嘛，或者看到我什么在打瞌睡或什么的。那这种呢，可是这个老板呢，他就也不会叫我帮他接电话，因为电话是在他的位置上，我等于只是一个小桌子独立出来帮他处理一些文书的工作。 所以每天会战战兢兢，如坐针毡。 没错没错，这个超战战兢兢的，就是搞到、就是、 但是如果你跟他是好麻吉的话、就是、你还会战战兢兢吗？ 但是重点是因为我会觉得说毕竟是一个长者或长辈前辈的身份，所以我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界限，就是会有个门槛在，所以不会到就是真的好麻吉。如果是好麻吉的话一定不会，一定就是随便这样子。 比如说希姐如果坐在你后面， 放心，我绝对不会当他下属的。 对， 那如果前提 问的问题不好意思不对， 但是如果是维刚是我的上司的话，我就觉得还好，因为维刚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他一定可以理解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为了以后，或是说为了让 我 自己、啊、 我现在的主管啊，我现在的科长就是这样子明理的人。 嗯， 他时常在我 好、欸、 他时常在我浏览一些跟公务无关的网站的时候，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干得好。 为什么他是真的讲真心话吗？ 就是他就说嗯，多元发展 哦，我觉得他 看看这个世界， 因为本来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你要接受不同的资讯才对啊，就算你在看一篇无聊的文章学术文章，你还是要用补充资料来协助你啊、嗯、对不对？ 而且像我的单位是做那个资料收集器，现场资料收集、嗯、所以我如果打开来看 NBA 的球赛的分数，那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管理的概念，一种呈现方式、哦、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呈现的方式导入我们的系统之中，红色该红色就红色，绿色该绿色就绿色，紫色该紫色就不会变成黄色。 这种有点牵强，但是我接受。然后我还有第三种， 谢谢， 第三种就是现在的办公室，就是我们的公司规模大概1000多个人左右，但是这1000多个人是在工厂里面。那我们的部门呢，不是跟工厂在一起，只有我们的部门是跟别人隔离，所以我们的部门就是8个人加一个主管，然后加一个偶尔会来的主管， 嗯， 对，所以就是8-9个人，顶多10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彼此看得到彼此在做什么， 彼此看得到彼此在做什么，不会，因为有就是有那个 OA 隔板隔起来、哦、就是像电视里面那个办公室这样子，会有一些隔板 保留一点隐私。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经过别人位置，你瞄下他在干嘛，你还是会，你如果刻意要看他在干嘛也是看得到，但是大部分因为我们公司有系统嘛，所以大部分的人那个系统或是 Outlook 就会一直开着，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其实不会再做什么事情，对， Outlook 或是系统在作业这样子。然后 这 种办公室呢就是最可怕的办公室， 对， 因为不是只要对某一个老板或是某一个人负责就好，你要面面俱到， 生产线是辐射状的， 对，你的那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要所有的神经都打开，所有的毛细孔全部打开，去就8个小时都要接受这些人给你的资讯，不管是无形中的资讯，还是说他的行为散发出来的那个感受。你都要去接受， 空气变得很重要。 对、嗯，而且每一个人散发出来是不同的空气。 所以这就是以上就是我经历过三种办公室的形态。那我们等一下再一一来讲说那个 那细节的，我很想知道细节。 我也有三种办公室形态， 请说。 其中一和三呢是一样的，隔就是 OA 版隔间的，就是 OA 版隔每个人的座位。那但第一个呢，那个时候的主管是直接就坐在我的右手方。 哦， 嗯， 他跟你一起。 对，比如他有什么事要跟我交代的话，他就直接站起来就跟我讲了，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状态，我们的坐后面的其实是我的科长，但是我们组长是在更后面的一个位置上，他自己独立一个位置，他也是站起来就可以看到大家在干嘛。但是我也可以透过我电脑萤幕，我特别故意把桌面调成黑色。 反光， 我可以利用反光看到他有没有在看我们。 啊，好聪明哦！ 对， 不愧是学理工的。 但最开心的是第二种办公室形态，没有 OA 版。那个就是以前在值班的时候的， 这个办公室我也待过，跟那时候跟希姐是同一个部门。 对， 好 happy 哦！ 那是最快乐的办公室形态。 那个根本不能称之为办公室， 因为它没有隔阂，所以每个人必须成为兄弟。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每个人在干嘛，而每一个人都没有在干嘛。每一个人都在等，就是他因为是值班，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等候上面的主管或者是干部发号施令，叫你去做什么。所以等待的那个过程呢，我觉得用一个形容很贴切，就是直升机要准备要那个里面的伞兵要跳伞。 哦，对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在里面。你今天有没有吃饭啊？有吃饭。等一下跳伞了，紧张吗？不会啊，还好啊。我的伞帮我检查一下。什么时候跳伞了？不知道，飞机飞好久，就是在那边瞎聊，一聊就聊两三个小时。 你怎样？那到底最后会不会有跳伞的一个？ 有，然后突然一个命令，突然一个命令下来。 对对对 ，Go go go go go go go， 去现场去现场，然后大家就啊，你跳，我跳我跳，大家跳跳跳跳，就全部一起去现场工作。 对， 然后就战斗式的出勤，然后过了半小时一小时，工作做完了就回来，整理一下那个跳伞的工具啊，做做自己的事情啊，准备下班喽。 这大概就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等一下可以忽略其中一种分享。 对，这是就是我跟希姐的那个值班生活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也是 OA 办公室，然后刚才跟蓝豆丝也差不多。我的科长坐在后面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那你觉得他真的有看到你吗？他真的有一直看着你吗？ 我认为他有。他真的就是一直看着，不是他想要看的时候就可以看着我。那我认为他偶尔就会瞄一下。就是会瞄一下就可能频率没有那么频繁，但是他如果想知道我在干嘛，他随时都可以知道。对，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明人不做暗事，我不会偷偷摸摸的做什么，不会把那视窗说得很小啊什么的，所以我都大喇喇的做我该做的事。我觉得我工作告一段落，我该放松，我就会去做放松的事，然后该查图面啊，该了解系统的时候，我就会大喇喇的做工程系统的事。所以他大概也知道我时间调控的浓鲜和度吧，所以他也没有介入我的那个工作太多。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好像花了一整节的时间在讨论我们的工作形态。 因为我要在讲办公室的样貌。就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他们所经历的办公室的形态可能多多少少有类似，但是又大同小异的感觉，对吧？所以他等一下在听我们在讲的时候，他应该会感同身受一点。 哦，真的哦。 不会在这一节就睡着了吧？ 不会想到这有挺什么办公室 OA 版蓝色的，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讲话有让人家有舒眠的作用，至少有作用也好。我们是紫色的。 好，那第三节回来， 紫色的。 第三节回来， 第三回来，我们就来 complain 哦，进入 complain 模式。 没错。 好， 大家敬请期待哦。 欢迎回来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希杰， 我是伟刚。哦，刚才我们第二段啊，讨论了办公室的样貌。 嗯， 我觉得办公室的样貌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个人最害怕的，我个人最害怕的两件事情， 请说。 一个是那个，一个是下班之后接到抢修的指令。那这是工作职责，所以我就会默默的接受这个抢修的指令，然后驱车前往公司进行一个抢修的动作。这个我只是难受，但还可以忍受。另外一个是下班之后，主管用通讯软体，现在智慧型手机有通讯软体，然后下达一些你也不知道该回答是还是不是，还是要做还是不做的一些政令宣导啦，或者一些工作交代啦，或者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下一周记得要做什么哦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我就不能忍受，比较不能忍受，觉得有点受不了。你们有没有类似的通讯软体？ 有有有， 一直干扰。 有有，我都直接开静音，因为我们主管还蛮喜欢在下班时间用 LINE 来传达一些事情，然后我都看心情要不要回，我不回他就不回他，他也不知道怎样。 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你们让你们主管就也知道说，如果你不回，我也没皮条。 我会凭量啊，就是如果说第一个我心情要好，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知道，如果我回他，只是就是让他安心，我知道这件事，我会回他。 嗯， 啊，如果是他是要弄，立刻马上的，或者是明天再处理的，我就可以选择不回。 哦，立刻马上就选择不回， 立刻马上也没有立刻马上的事情过、啊。 哦，大部分就是说，哎，周一记得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这种就我就不会 想聊他，明天记得要如何如何。 对， 已读了解就好。 连回说知道了都不会、 啊、因为你觉得没礼貌下班呢、 欸、对， 是这样吗？心情上， 因为我知道那个劳基法好像有规定说下班 LINE 的话交代事项要算在加班时间里头。 哦， 我觉得这样会害 他，如果没有报加班费他就违法， 对 之类的。 对，所以就不要害他，就选择不回。但是他如果是问说哎、欸，那个下礼拜三、啊、要跟那个谁谁谁主管吃饭哦，嗯，你要去吗？然后我一直不回，这样感觉好像他会 崩溃。 我只要回答一个好，这样就好了。那、我会觉得啊、哦，我也没吃什么亏，就回个好， 一个好， 对， 一个好值千金。 对， 我个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群组上面啊，变成某些人的那个季安的演唱会。季安的演唱会， 季安的演唱会， 季安自己唱得很开心，然后底下的人都快崩溃一样。比如说我们、啊、有一个主管，他就会啊，其实我在家里啊，都在想着公司的事情哦，也没有闲下来，这已经变成我的一种习惯了。哎、欸，你在 LINE 上面打这个，那别人要回什么？ 天哪， 别人 点王哎、欸， 别人要回什么？别人。好蹦蹦，还是要回您辛苦啦，还是要回是哦啊，不就给你拍拍手。你要回什么？大家通常都是用那个贴图回应 哦， 给你一个赞。 對對對， 或者是什么好棒辛苦了，就大家真的是回这种，但是因为是用贴图，所以看不太出来你的语气、 欸、因为他是季安，所以大家 还是对。他是季安，所以大家不得不回应一样。但是我真的不想不透耶、欸、他也没有交办事项啊，也不算加班，但他就是说、哦、今天又把工作带回来了一叠资料，辛苦，但为了公司我愿意。 天哪，他真的完整的写出这段话吗？ 嗯，对啊、 欸哦、那他是不是有点年纪？ 有啊，快退休了。 来，蓝豆丝先分享。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写这段话真的是太诡异了。这样会有人，就除了贴图之外还会有人跟他说什么吗？我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的观察。 你的观察，来吧来吧。 我观察到大概是50岁以上的某些老年人，他们不是山西世代的、 嗯、 然后他们 被迫加入这个 FB 啊 Line 啊这种三 C 世代的东西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个习惯，他们会把像那个涂鸦墙啊类似那样、嗯、他们会把它当作聊天的软体在用，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就是明明这件事情应该是私下跟对方讲的、 嗯、 但他却把它在对方的涂鸦墙上面po出来，比如说你好啊，最近过得怎样，这种不是应该在讯息， 但是在20个人的群组40个人的群组 那个就可以像是一个公布栏图就算是涂鸦墙的一种但是他们会把它当作是私讯来用，很奇怪、 哦、这是一种。 对， 那但是吹捧自己就是怎么一回事。 嗯，他只是觉得这个板太干，他们那个年代还有一个特色、哦、就是不能有干的状况出现、啊、 怎么都没有 偶尔要浇浇水， 怎么都没有人发言呢、啊，我来这个身先士卒， 对对， 抛砖引玉。今天工作好辛苦哦，那怎么不是先称赞别人？称赞别人也可以啊，某某人好辛苦哦，我们等一下拍拍手之类的。但是他就某某人就是我好辛苦哦。那个下面那句没讲，但他心里有给我拍拍手。我觉得这样真的 不知道啊，他们那个已经不是 X W 世代人在想了，我真的不懂 了。C 世代往前推这么多， 等一下，这种时候让蓝豆丝来教教你们。 好， 小蓝姐姐，请教我们。 这时候呢，防火墙很重要。为什么我的手机和 LINE 分开的呢？ 为什么？ 因为当我主管或是我同事或是就是不管哪里的同事跟我要 LINE 的时候，我是有 LINE 的啊，但是我要先跟他们说，因为我的 LINE 是在 Apple Touch 上面哦，如果没有 WiFi 的地方我就收不到网，我没有网路哦，所以当他们 LINE 的时候、这是防火墙 真的 对， 就是既然你唱了什么歌我没有听到， 而且 我知道他这个防火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好像当手机或者是手机不见的时候，可以怎样？ 有，对，因为我们上一季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电影的时候有分享过，就是我手机掉了、但是我的 LINE 在别的行动装置上面，所以根据这样子，我在 有 网络间，没错，就找回来了，就这样找回来。所以其实， 但它的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了。 对啦， 而且 你 要雇 两 个设备也是蛮累的。 没有啊，就一直就是手机嘛，手机你就当作是桌就是电话的概念就好啦，你就不要用去玩或是查东西的概念。但是另外一只就是你的玩乐装置，所有的 app 所有的社群软体就先放在那边，这样的话你就方便管理啦。我真的觉得现代人因为太多社群软体了，导致你在跟人和人接触的时候，人际关系变复杂化许多。就是对啊 ，FB 是一种 的出现， 对，那你又不能不回应，但是你如果有原因不回应的话，他就比较能接受，对啊， 人家就会原谅你。 就是就是因为我有防火墙关系，所以我不害怕，就是下班之后跟同事或是主管有什么交流，因为我毕竟就是我可以过滤，我可以过滤说我的讯息。就有时候是贴图应付敷衍，或是说隔天再去解决就好了。然后我最怕的就是在职场，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大家的情绪，大家的空气的不同，所以你要去先去阅读了这些空气，然后再去判辨。就是我有八九个同事，七八个同事吧，所以你要有七八种空气。 那怎么样的气氛才叫做诡异？比如说现在有个同事发表了谈了两段话，说了什么话才叫做气氛诡异？还是他做了什么举动 诡异的话？好，假设有一个同事吧，他我真的怀疑他有甲状腺亢进，因为他可能比较情绪化一点他真的有情绪化，或是他真的工作量之前太多了，因为他之前是算是我的前辈吧，算是我的前辈，但是我相信他工作量也很多，因为我现在接他的位置嘛，所以我真的懂那个工作量。可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量不至于你到情绪化， 因为你要自我排解嘛。他情绪化到什么地步呢？他直接跟主管呛下、他直接就是乒乒乓乓的东西，就是纸就用抢的，咻一声就唰一声就把纸抢过来，或者是说给我啦，就是这种就是很情绪化的字眼，就是你放着啦，什么闪边啦、那种字眼出来。 天哪！ 对，所以、而且是可能是跟他的中阶主管，或是 这好像是我在当兵才会碰到的事。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就是有一种当兵老鸟的心态，学长的心态，就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一定要让你经历过一次，他才愿意、 就是当兵的时候学长就会在那边说懂不懂啊。 对啊，他就觉得说他自己的做法是才是千古不变的，就是要这样做才叫做做事。 那他有没有那个放枪过？ 他常常因为 就是 我们的工作量真的太大， 过后恼怒之后发现是自己错这样。 有啊有啊，他当然会有，但是他就是选择，大家就选择没这件事情，因为办公室的女生居多，所以也不会真的到撕破脸，因为真正女生撕破脸是很难看的事情，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就选择没事，隔天就没事，或是下午就没事了，早上发生的事下午就不会有事这样。 了解例如 这样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种同事呢，你跟他呢其实是水平的，只是你是在他的前段，你经手的东西是在他的前段，他是后段、但是你们是水平的，对不对？是一种水平的概念。没有，他就硬要把他的阶级往上提升一点， 去催促你。 对，就开始催，但是他变成说好像就是他是你的后段，他就有权利来逼你，不是这样的。他就没有弄懂，就是 他误会了阶级的概念。 对，虽然说他比较资深，但是他也不是不应该是这样子去命令、下达指令或是命令，因为我们有固定的流程、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说25号卡点，那今天24号，你可以问我说。如果有十件你做的百分之几，就是你完成了百分之几，那我可以告诉你说25号是卡点，那我可能25号才能给你100%。现在目前我手上的东西都完成了，是不是结束？但是他一定要等到我完成100%他才可以接过去做的时候呢，他就是必须要等到25号。我是不是已经就明确的告诉他你就是等到25号？但是他就很想要在24号发飙。 就只剩一天了，你还要多久？ 对，类似这样的情形。但是因为我也是承接别人的后段嘛，对不对？我也是承接别人水平式的嘛，水平式作业。所以当前面没有给我的时候，而且还有一天，我为什么要去催前面的人呢？ 我觉得蓝豆丝的职场战场好像比较苦。 他是啊。我蓝豆丝，我想问你，所以他对你发飙吗？ 他对我们这一条平行，就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就是我的那个代理人，他对我们这一条平行的线发飙。 所以你别人对你发飙，你那个气你会累积来对我发飙咯，是这样子吗？ 你是说我会把他迁怒于别人吗？ 对 对, 对, 对, 对， 当下如果有不长眼的人或是白目的人打来说，明天放假，我们今天去哪里哪里呀、你明天放假，老娘没有跟你放假。 可是 你、 可是别人不知道你明天有没有放假啊？ 那是不是要先问说你今天是不是还加班呢？ 所以那个人是不是有给你两条选择？是问你说要不要去哪里哪里录，或者是在家里录就好？所以他这个本身就是有点问你是不是有没有空的意思了，不是吗？ 我觉得你先不用扯到把自己扯进来。 OK。 那我还想要追问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同事发飙的时候，难道没有人恶人要恶人治？难道没有人可以治他吗？大家就摸摸鼻子说。 对，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对象呢是他的前端，那至于没有事情的同事，当然不会想要进入到这个暴风圈范围啊。大家就默默的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那你然后你也默默的吞下去， 就是他的发飙呢，他就只是就口气很不好，因为他 murmur, 不会真的对就 murmur 给你听，然后或是念给你听，但是他也不会真的就是逼你说你现在给我做出来，因为他也知道这不合理，但他就是想要，他就想要讲，他就想要有一种就是 优越感， 对，他比你高一阶，所以他必须关心你的进度，他必须督促你的进度。 哎，这让我又想到我一个同事，哎，糟糕了， 你赶快分享， 变成恐怖大会了。 没关系，没关系，换你，就是你也有这种同事，对不对？ 哦，我有一个同事， 就是明明是平行的，硬要是要比你高一个0.5阶这样。 我有一个同事，他确实是比我们高一个等级，资历上比我们高一个等级，能力就不一定了，资历比我们高一个等级。然后他就很喜欢倚老卖老，然后就会就是比如说他去现场看到系统上面有一点状况，然后他就会，然后我们的主管就会说，哎，你们去现场看那个设备的状况一下，再来各自讨论一下各自的观察。哎，然后他就会一副自己完全掌握状况，然后就哦，现场就是我不能跟你们说，你们先去做一些功课，看看再来跟我对答案，看看一不一样。那我们听了就会觉得，搞什么啊？你的答案也不一定是对的，我凭什么要我们先说？搞不好我说了，你再补充，然后功劳都给你抢去。哎，好几次哦，他就，比如说之前我们有一个设备，故障，然后主管要我们去查，哎，然后我们各自就写了答案回来，然后他就说，哦，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图号我也查了，一定就是那个错了，那你们先说说看吧。哎，我们这一次就做，需要你先讲好了。他讲错了， 所以他之前是靠你们这一招补充的招法， 补充才会答对，自己只是做统整，叫他先讲他就答错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了，但是哎，确实就是有这种 学起来了，学 白老，然后那种。压迫同事，压迫后辈，哎，结果被拆穿了。我觉得那次他真的很丢脸，他后来好几天都很无助的样子，好爽哦。 可是你们也是默默装没事，对不对？也不会真的去掀他底。 我们不能就是，你知道那个小刀只能戳半公分，如果你再戳多一点的话，就可能会火山爆发。所以大家就说啊，是这样啊，然后就假装没这件事，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这就是维持那个办公室的气氛良好的原因，就是适时的收回你该亮出去的刀，适时的收回， 这是办公室的一种 对 潜规则。 那希姐有遇到这种人吗？ 我比较没有感觉啦，但是。 因为你都我行我素嘛，对不 对？ 你在办公室里面， 我觉得你有很多可以抱怨的。 但是我其实我有很多可以抱怨，但是我想一个我们办公室最，我个人认为最奇怪的文化好了， 说来听听，说来听听， 就是 好想听哦。 比如说，我现在要跟蓝豆丝讲话，或赖蓝豆丝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办公室人不会透过，不会是我直接。赖或打电话给蓝豆丝讲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有个媒介，比如说维刚，好，这维刚，你帮我跟蓝豆丝讲一下，明天我不会来上班。 哦，好，那蓝豆丝那个希姐说他明天不会来上班，蓝豆丝希姐说他不会来上班， 对对，就这样子的。好， 然后 或是维刚，你帮我跟 那个蓝豆丝说，然后呢？ 哦。就这样，我礼拜我后天才会来上班。 然后是那个希姐说她后天才会来上班。 然后这些话我在当下她 OK OK 都听得到吗？ 没有啊，就是私底下， 啊、私底下、啊、就但是维刚心里就会觉得非常奇怪， 奇怪自己跟蓝豆丝讲就好了， 对 啊，对，为什么？哎、欸，可是我们办公室真的是这样子哦，超诡异，我到现在还不能理解为什么。 希姐，蓝豆丝她听完之后只说哦。 嗯，好，这样就可以了。他知道就好了。哦，对，大概是这样。 蓝豆丝那个希姐说，他听到哦之后说他知道了， 没有那么夸张，就是很简单就可以完成，是要故意绕兜一圈， 兜一圈。 对， 我揣测啦，他是不是希望有那个第三人作证？ 不是， 不是希望第三人作证， 不是， 只是单纯不想自己讲。 不是，我的观察啦。 哦，你的观察 就是他可能对。那个 B 方蓝豆丝 有点可能他内心自己对他有点意见， 嗯， 所以他不想跟他直接讲话，就好像我不想跟蓝豆丝讲话， 哦，就像有一种那个爸爸妈妈在冷战，然后就会跟小宝跟妈妈说我明天不吃午餐， 那妈妈可能就在旁边， 妈妈在旁边小宝跟爸爸说我也没准备啊， 对对对，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撕破脸过，所以，但是又要有那个撕破脸的状态，就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 然后小宝就在中间传话， 对，然后最苦的是那个小宝，因为他是被夹在中间的， 真的。哎，蓝豆是有类似的经验吗？我现在应该是没有， 没有， 只有 集 结的办 公 室 才那么诡异。只要讲，对，除非有自己的办公室。我们办公室只要讲话，只要你声音大概45-50分贝，就会有人知道了，就会有人听到。 嗯，我觉得这样子真的蛮好笑的，而且我知道当事人是谁。 对，而且哎，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还有一些文化就是。事情要拖到最后一刻才做完， 嗯，这个很常见的， 我知道，这个完全有亲身经验，就是压秒完成的同事， 对， 你不知道该帮他鼓掌 明明可以 还是帮他捏把冷汗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他可以其实可以更快，但是他要压到最后， 但是他压秒会影响到整个流程吗？ 会，因为我们是水平的作业系，水平作业的处理，所以变成说他压秒呢，他自以为他在现实里面完成，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后端的人， 就 是承接他的 每天加班的 业务的人。哦，不，还好，我不是承接他，但是我是跟他平行的嘛，所以他压秒的情况下，我也觉得很厉害。明明我的工作量是他的3倍，他有办法在一个月里面做我1/3的事情，但是跟我同时完成，这种人厉不厉害？ 做你1/3的事情跟你同时完，那不就效率只有你的1/3吗？ 但是他感觉起来跟我就是同步哦，就是他在做事的情。 我觉得我就是你同事，欸，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的工作量也是，但我自认为啦，自认为我的工作量 可是你有，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可以多做1/3的话，你会去 share 别人的东西吗？ 嗯，我最近开始练习去帮别人。 如果你和你的同事的集合是一的话，对，你们的集合是一，但是你做他只做他1/3的工作，那如果你多做一点的话，你觉得你们有办法变成1/2吗？ 我觉得我最近在做这样的调整， 对，我希望我同事也是能赶上进度，赶上进度，对， 好， 但是他就压秒 好像有点长了， 因为太多人要讲了， 对，那我们下一段再来 complain， 不是，下一段再来分享， 好啊，下一段再来做结尾好了，嗯。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 我是希姐。刚刚蓝豆丝是不是想说我是伟刚， 还是希姐？我怎么听到是我是？ 我差点讲说我是伟刚，因为我跟你讲， 蓝豆丝， 因为我在刚开始的时候测试麦克风的时候，我会把大家的名字都念一次。 哦， 所以我会假装我是伟刚，我是希姐，我是蓝豆丝，就把它念完。 好贴心哦！其实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人在做，你们知道吗？听众朋友们一定不知道吧？都是蓝豆丝一个人用腹语扮演3个角色完成的。 没错，没错，我还要先。自录一些背景音之类的， 所以刚才不小心用了那个蓝豆丝的声音发出了本来应该是富宇要发出的维康的声音。好，差点就别康了。 好啦好啦，我们要赶快有效率的结束这一集。 就是好好好，蓝豆丝还有什么想要 complain 的吗？ 我就是稍微做个结论啦，因为我的办公室呢，因为太多空气了，所以变成说你要做一个讨喜的同事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高原则就是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 啊、哦。嗯，好像有跟你说， 对，这才会变成说你要长久跟同事相处的，你不需要把你的生活都分享给他们知道，但是你在上班的时候呢，要尽力维持好同事的关系。那如何成为好同事呢？请大家自己 Google 如何成为令人喜爱的同事，就会有很多 people 教你。 我非常认同蓝豆师这个Y 世代现在的想法都是这样子，几乎，但是老一辈的、他们不是这样想的，你知道吗、他们明明聚餐可以约在中午吃饭，不要，他们硬要约晚上， 他们想喝酒吧， 然后呢 想聊天， 对，然后呢就硬要找我们这些年轻人去，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 面面相觑， 我们不想去、 下午的工作会被拖到， 不是，是我们明明就有自己下班生活，下班后的黄金八小时就会被他们这些人、拒绝一次，拒绝两次就算，偶尔去一次，但是那一次就会占掉我那八小时、我人生有几个八小时啊、浪费他们 的老头身上。而且你拒绝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邀约尤其重要，当你拒绝了第一次、你会很害怕没有第二次，但是你又不想去这个第一次，你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因为你不想去嘛、就没有第二次啦、 我本来就不想去、 是只有我在那边纠结啦。 但是我的情况是，我觉得说我几乎都是拒绝啦，但是就是有些时候我会想说是我的老板自己亲自来问我的，那我可能会想要卖给面子给他，所以就只好这样做。但我会很明确的跟他讲说 OK， 那个你的大老板找我们吃饭，我不想去，但是我可以去，让他知道他欠我一个人情，这样子。对， 蛮有用的。我觉得我就没办法做到这一步。我都是欣然赴约， 好惨哦。 然后，但是我会说服我自己，快乐的赴约。 就是反正有人请客， 真的好 累。 对，因为反正就有人请客嘛。 我隔天都想请假， 不用付自己的钱吃火锅，挺好的啊。不用付自己的钱吃盒菜，不错啊。 可是都吃到九点十点， 真的好累，但是就算了，欣然接受。 回家还有美剧要看呢、 最近的确是有蛮多美剧在追的。 对、 那蓝豆是有类似的吗？就是你其实可以下班也不认识这样。 我们下班其实是就不认识，因为我们聚餐呢，通常一年就是两三次而已，而且通常是开工的中午，我们都是吃中午，因为我们作业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都说吃中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环境，就是有尾牙会占掉你礼拜五的晚上，但是就是一年就一次而已。可是如果是聚餐的话，通常就是中午，就是有人要离职啦，或欢迎人家来之类的。我觉得中午真的非常好，因为你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在维持到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呢结束这一边，结束这个聚会，因为你本来就要吃饭嘛，对不对？只是花的时间就是跟同事面对面吃饭这样子。对啊，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要在职场生活中如鱼得水的话，还是要去 Google 如何成为令人喜爱的同事， 真的要，真的要， 或是阅读空气。对啊，那我刚刚还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个办公室经验吗？ 我本来想要抱怨我们一个主管，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这样真的太不厚道了。我刚才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转念了， 哇哦， 转念了，我觉得他只是善用数务小姐而已。所以我本来想要分享就是他会叫数位小姐做很多事，先叫他做 A， 再叫他做 B， 再叫他做 C， 再叫他做 D， 但是 D 可能跟 A 跟 B 跟 C 都有点相违背，然后最后数位小姐就会跑来跟我们抱怨。我本来想要把那个 detail 的部分都讲完，但是我觉得不太妥当了，毕竟他只是充分的让数位小姐有事情做，因为我们的数位小姐其实也有时候也蛮轻松的， 就是怕他太闲，怕他太闲了。 哎哎，事务小姐好像在休息啊。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 跟 他 交流一下好了。 还有一种人就是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与时俱进，就是他做的方式可能是五年前、十年前的方式，可是到现在可能要稍微改一点点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以前就是这样苦过来，就是一笔一字写出来的。他就是要用计算机算一千张的东西， 特别是这种人如果是掌权者的话会很恐怖、 对，好险不是。 但是如果是资深的员工也很恐怖。 那我可以分享 A 主管和 B 主管最近有的一个摩擦。 好，请说。 就是 A 主管就告诉 B 主管说，我发现你上班啊都没有请假，我觉得这样不妥，因为公司希望要特休要请到一定的额度。然后 B 主管就说，我就真的没有要请假啊，我们单位那个维刚请了这么多的假，我很感谢他，他把我们的额度都请完了，所以就不用请那么多假。那 A 主管听了就不开心，就说，可是你们的单位是 OK 没有问题，但你个人没有达标啊。那 B 主管就说，可是我们组达标啦，我们单位达标啦，鬼打墙了，两个人没有交集啊。然后最后 B 主管就气呼呼了跑外说，奇怪了，工作做不好跟我抱怨就算了，假请不好也可以抱怨，有听过这种事吗？你假没请好你不对，有这种事吗？哦，他骂一整个上午。有人会因为假没有请好而被打考绩差吗？ 就是 请不请假而被打考绩差是这样吗？ 对，他就一直抱怨不请假也是工作表现不好吗？ 我觉得听起来你们那个 A 主管很闲还可以管到 B 组的事情。 对，就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啦， 还蛮厉害的。 就请假也可以打考绩 哦, 哦, 哦, 哦。好，会分享大家的假，哎，好像都是 complain 的。 不是啊，因为 也办公室太 多，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对什么样的人，大家我们会讨厌，是不是？ 既然不要当吉安， 完全不要，要嘛就当做一个会唱歌的吉安，好吗？ 好，那我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件，统整一下你们两个的想法。 嗯，对，你今天分享比较少，你连你的主管都不敢抱怨，是不是？ 因为我跟你讲，李希姐，不，李希姐在办公室就是我行我素，完全不阅读别人的空气， 他就是坏东西， 完全不。 但是大家不会讨厌我，那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大家 我一直跟你们讲，不是，是你要做到中庸之道啊。 如何做到中庸之道？我们觉得我们都蛮中庸的啊。 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是拿捏的还不错。嗯，就是啊，哎，就是其实上班就是一种艺术，不要太 care 那些你十年后不会 care 的事情。哦，记住，十年为一个准则。 嗯， 比如说，但是今天如果说因为这个低同事导致你损失了100万，那就有事咯，因为十年摊平，一年是多少？ 10万啊， 一年10万，有事，欸，这有事。所以这种如果是100块的小事情。不要生气 ，Let it go。 1000块的东西摊平十年是多少钱？ 一年100块，一个月 1000块， 一年1000块，100块啊，一年100块， 一年100块，小事嘛，对不对？ 一天才不到3块。 对，这我教大家如何上班能够保持愉快心情的方法， 用这种标准， 用金钱，就你先评估这件事情值多少钱，让你生气，然后你再。去除以10，用10年来看， 嗯， 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是小事， 嗯， 再决定要不要配合他。 了解了，但那我们把我们刚才的案例重整一下。嗯， 好，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那个希杰啊，你假请不够哎， 嗯， 你这样不行，要不要明天请个假？ 好，我就算一下，现在我请一天特休值多少钱？大概是2000块左右吧，以那个主管来说， 嗯，啊，对， 算2000块， 嗯。好啦好啦，请啦请啦， 十年不过200块， 何必跟他 argue 呢？ 没错没错，就请了嘛。 对嘛，所以我们那个 B 主管也是， 所以啊还要反问说，哎，那你建议我大概是请什么时候比较好啊，才不会影响到 A 主听。 我建议你去日本玩，韩国也不错哦。哎，就变两个 A 主管 B 主管变好麻吉啊。 对，事情就是用这种方法就可以转念。 那个希姐啊，帮我跟蓝豆师说我明天不去上班， 打个字花我10秒钟，我1秒钟的 蓝豆师维刚说他明天不上班，哎， 为什么？ 我算他总共1分钟好了，好不好？ 但是为什么呢？就是蓝豆师可能会继续追问啊， 就追问没关系。 维刚为什么明天不来上班？ 加起来总共差不多， 帮我问一下维刚， 不会超过10分钟吧？ 哦，摊平1分钟还好， 好算1分钟好了。 一分钟。 如果说你的主管还要继续追问的话，你就说，哎，还是说他后天就进来了，你到时候再帮他再问他。 中断，中断， 那又是另外一个技巧，只是说。 然后我今天先帮他写假单，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蛮好的嘛。那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 希姐，你明天要教的东西，你现在，你像现在，你现在这样子，哎，不想说呀。他在你面前 murmur 抱怨，啊，你听到了。不开心， 那我明天会叫出来吗？ 会啊，会啊， 我明天会，那就更没关系， 就让他 murmur。 这件事值零块 哦，零块哦，就让他 murmur， 你 murmur 就让他 murmur， 无聊，你 murmur 嘛？ 对对对 对。 哎呦， 有方 有 这个方法不错吧？这个方法不错吧？ 哦、那再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那个赖群主哦，我觉得我公事都带回家里做，我好辛苦哦。 你有没有点开？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点开， 这是下班时间吗？ 下班时间、啊、 你有没有点开？ 点开，不小心点开了。 点开，你有没有专心在看？ 就看 有 看完，看完，暗笑他的鱼。那我不知道要回什么。 啊、那不要回啊！ 不要，就有时候确实我 回 不回。 所以这件事也是可以不用理他，欸、因为这件事值零块。 瞬间心情好开朗哦、嗯。 对啊，是不是？ 原来上班就是这么快乐。 现在知道我的上班艺术了。很多地方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哦。 上一集的逻辑我是比较不能接受，这一集我可以耶。 欸、 对，这集我可以。 欸、而且这个其实不是我自己原创的，这是我们伟大的前董事长黄仲球先生、哦、在他要离开之前最后一次演讲， 嗯， 分享给大家。他是说十年来看，他只有、哦、只是说换成钱再除以十，这是我自己研发的。哦、对。 但是大方向、大概念是他独创的，首创的，對對對，至少对我们来说。蛮有道理，难道是还没有什么要考细节？ 嗯， 对啊， 没有。我觉得他这个十年来一看这一说呢，我想要后天就开始马上试用。 那我还有一个 试试看。 细节，你礼拜六、礼拜天出来加班，那个三天连假嘛，反正也是点放啊，那没意思啊。 反正十年来看，有多少个六日呢？很多个、啊， 才差0.2小时。哎呀。啊，六日来 了！ 是这样吗？细节 六日来上班， 六日来上班， 你有没有听到？不要已读不回，六日来上班， 六日来上班，六日，这个六日值多，要看你原本这个六日值多少钱。 你本来要去日本， 我本来我机票订了吗？ 订了。 那我会先跟他讲说我订机票了， 退掉了， 退掉是吧？那这样子是多少？机票33万多，对不对？七加九三万，还有快乐。 快乐， 快 乐无价， 快乐是无价的，无价的东西除以十还是无价。 天哪， 这个一定要翻脸， 翻脸拒绝。 对， 这太夸张了， 要到翻脸的程度。 而且我认为，基本上主管知道你去已经买了机票， 他就不会说这种话， 他会去找别人。对对对， 那阿杰那个礼拜二下班多留20分钟，帮忙处理一下档案。 啊，有加班吗？有加班费吗？ 加班才。几十块几百块， 那这20分钟你要还我？ 20分钟怎么还？人情再难还呢、啊？请你吃饭，请你吃饭。你不是最爱下班留下来吃饭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啊、我们叫那个经理、董事长都来。 我觉得你举的例子都太不严重。我自己举一个例子 好，你自己举。 你现在是在公机关对不对？ 公机关、 公家机关、 母机关、公机关对。 公机关哦， 嗯，然后呢？ 那你公机关呢，就可能遇到会采购， 嗯， 结果呢，你因为弄错。或者是你真的收了钱 哦哦， 今天调查局来调查，结果最后说哦，维刚你收了钱，你要被关15年，重刑， 摊平10年还是15年？15年没办法摊平， 十五年， 因为你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牢里，没办法摊平， 就严重，这绝对要摆臭脸， 而且你要据理力争。不是你干的，你没收钱，你没做的， 对对对， 你就要我没做，这章不是我盖的， 这个就是严重的情况， 我根本没来上班，怎么会有盖章？ 然后你会发现，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严重的事情真的不多。那、嗯、你10年来看，觉得严重的事情真的不多？ 我觉得关15年不能摊平，因为他没办法摊平。 15年没办法摊平。 你大家一定要记得，关15年就是关15年，没有说摊平10年等于关1.5年，没有这回事。大家算数要算好一点。 对， 这个就要很 care。 这15年还可以做，本来可以做很多事情，所以它的价值基本上是无价。 无价。 对。 哦、okay ，了解了解。该据理力争的要据理力争，那如果摊平10年没影响的，就面对他，放下他。 对，小技巧， 蛮有哲理的、嗯。我决定要拿来当我们这一集的标题。 okay. 那蓝豆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很感动吗？ 我觉得这个我已经在深思十年唯一说这个说法。 哎，这不是我的，所以你不用讨厌，不用先排斥。 我没有排斥，我是说我要试用啊。 Okay. 我刚刚不是说我要试用。 OK，OK，OK， 好，试试看。好，也希望听众朋友们一起试试看。好，那今天就聊到这里啦， 拜拜， 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哎，我们下一个礼拜要说聊什么？ 哎，对，我们还没讨论下礼拜要说什么。 你刚刚不是有讲 要讨论下礼拜要聊什么、 哦？你们是说下一季要讨论什么？ 下一季要聊什么是什么？ 本来 小说， 小说，对对对对。 那下一集要聊什么？ 下一集， 我刚刚好像有提到一个，是从办公室便当啊，便当文化吗？ 便当啦，便当啦，刚好提到啦， 吃便当我也很会。好，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聊聊便当。那再跟大家说一次，拜拜， 拜拜， 拜拜，下一集便当见。 拜拜。